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茉莉香片》。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文娜啊，从树上下来吧》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茉莉香片》的第一部分。大学生聂传庆生于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生父把对生母的憎恨迁怒于他，20年的折磨把他弄成了精神残疾。得知自己的大学教授严子业与生母的关系后，他对严教授和严教授的女儿严丹珠产生了微妙的情感。请继续欣赏《茉莉香片》。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关于母亲，聂传庆知道的很少，他知道他没有爱过他父亲，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他，他死了就迁怒到他丢下的孩子身上。要不然虽说有后母挑拨着，他父亲对他也不会这么刻度。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他爱过别人吗？亲友圈中恍惚有这么一个传说，他后母嫁到聂家来是亲上加亲，因此他后母也有所风闻。他当然不肯让人们忘怀了这件事，当着传庆的面他也议论过他母亲，任何的话到了他嘴里就不大好听。碧落的陪嫁的女佣刘妈就是为了不能忍耐他对于亡人的污蔑，每每气急败坏地向其他的仆人辩白着。于是传庆有机会听到了一点他认为可靠的事实，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那一点事实是平淡的可怜。冯碧落结婚的那年是18岁，在定亲以前，他曾经有一个时期渴望着进学校读书，在冯家这样的守旧的人家，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还是和几个表妹们背地偷偷地计划着。表妹们因为年纪小得多，父母又放纵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决定投考中西女塾，请了一个远房亲戚来补课。严子业辈分比他们小，年纪却比他们长，在大学里已经读了2年书。碧落一面羡慕着表妹们的幸运，一面对于进学校的梦依旧不甘放弃，因此对于他们投考的一切仍然是非常关心的。在表妹那儿，他遇见了严子业几次，他们始终没有单独的谈过话。 严家托了人出来说亲，碧落的母亲还没有开口回答，他祖父丢下的老姨娘坐在一旁吸水烟，先咯吱一笑插嘴道，现在提这件事可太早了一点。那媒人陪笑道，小姐年纪也不小了。老姨娘笑道，我倒不是指她的年纪，常熟严家再强些也是个生意人家，他们少爷若是读书发达，再传个2-3代再到我们这儿来提亲，那还有商量的余地，现在可太早了。媒人见不是话，只得去回掉了严家。严子业辗转听到了冯家的答复，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将这事搁了下来， 然而此后他们似乎还会面过一次，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疑了。最后的短短的会晤大约是碧落的主动，碧落暗示了子夜重新再托人在他父母跟前疏通，因为他父母并没有过斩钉截铁拒绝的表示。但是子夜年少气盛，不愿意再三地被斥为高攀，使他的家庭受到更严重的侮辱。他告诉碧落，他不久就打算出国留学，他可以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两个人一同走。可是碧落不能这样做。传庆回想到这一部分，不能不恨他的母亲。但是他也承认，他有他的不得已。20年前是20年前呢，他也得顾全子夜的前途。子夜单身出国去了，他回来的时候，冯家早就把碧落嫁给了聂介臣。子夜先后也有过几段罗曼史，至于他怎样娶了丹珠的母亲，一个南国女郎，近年来怎样移家到香港，传庆却没有听见说过。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不敢揣想。他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他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异域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没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他死了，他完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个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20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跑不了，跑不了，索性完全没有避免的希望，倒也死心塌地了。但是他现在初次把所有的零星的传闻与揣测聚集在一起，拼凑一段故事，他方才知道，20多年前，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逃脱的希望，他母亲有嫁给严子业的可能性，差一点儿，他就是严子业的孩子，严丹珠的哥哥，也许他就是严丹珠，有了他就没有他。第二天，在学校里上到中国文学史那一刻，传庆心里乱极了。他远远看见严丹珠抱着厚沉沉的漆皮笔记夹子悄悄地溜了进来，在前排的偏左教授的眼光射不到的地方捡了一个座位，大约是唯恐引起了他父亲的注意，分了他的心。他掉过头来向传庆微微一笑。 他身边还有一个空位，传庆隔壁的一个男同学便推了传庆一下，撺掇他去坐在他身边。传庆摇摇头，那人笑道，就有你这样的傻子，你是怕折了你的福还是怎么着？你不去我去。说罢刚刚站起身来，另有几个同学早已一拥而前，其中有一个捷足先登占了那座位。那时虽然还是晚春天气，夜已暴热，丹珠在旗袍上加了一件长袖子的白纱外套，她侧过身来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的，一手托着腮，她那活泼的赤金色的脸和胳膊在轻纱掩映中像玻璃杯里艳艳的琥珀酒。然而她在传庆眼中并不仅仅引起一种单纯的美感，她在那里想，她长得并不像严子夜，那么她一定是像她的母亲严子业所娶的那南国姑娘。严子业是苍白的，略微有点瘦削，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30岁以后方才更为明显，严子业就是一个例子。算起来他该过了45岁吧，可是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严子业进来了，走上了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传庆自己为了经济的缘故穿着袍褂，但是像一般的青年，他是喜欢西装的。然而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 在严子燕身上更加显出了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得幻想着，如果他是严子燕的孩子，他长得像严子燕吗？十有八九是像的，因为他是男孩子，和丹珠不同。严子燕翻看了点名簿，李明光、董德基、王立芬、王宗维、王孝仪、聂传庆。传庆答应了一声，自己疑心自己的声音有些异样，先把脸急红了。然而严子业继续叫了下去，秦德芬、张时贤。一只手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悠闲地擎着点名簿。一个经历过世道艰难，然而生命中并不缺少一些小小的快乐的人。传庆想着，在他的血管中或许会流着这个人的血。如果该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该是淡青色的晶莹多汁的果子，像荔枝而没有核，甜里面带着点辛酸。如果他母亲当初略微任性自私一点，和严子业诀别的最后一分钟，在情感的支配下，他或者会改变了初衷，向他说，从前我的一切都是爹妈做的主，现在你替我做主吧，你说怎样就怎样。然而他不是那么瞻前顾后。顾后？他果真顾到了未来吗？他替他未来的子女设想过吗？他害了他的孩子。传庆并不是不知道他对于他母亲的谴责是不公正的，他那时候到底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有那么坚强的道德观念已经是难得的了，任何人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也只能够行其心之所安罢了。他能怪他的母亲吗？ 严教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学生都沙沙地抄写着，可是传庆的心不在书上，吃了一个如果，再播一个如果。譬如说，他母亲和严子业结了婚，他们的同居生活也许并不是悠久的无暇的快乐。传庆从刘妈那里知道，碧洛是一个心细如发的善感的女人。丹珠也曾经告诉他，严子业的脾气相当的梗，而且也喜欢多心。相爱着的人又是往往的爱闹意见，反而是莫不相干的人能够互相容忍。同时，碧洛这样的和家庭决裂了，也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忍。子业的婚姻不免为他的前途上的牵累。近十年来，一般人的观念固然改变了，然而子业早已几经蹉跎，灭了锐气。一个男子事业上不得意，家里的种种小误会与口舌更是免不了的。那么，这一切对于他们的孩子有不良的影响吗？不，只是好，小小的忧愁与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传庆相信，如果他是子业与碧落的孩子，他比起现在的丹珠一定较为深沉，有思想。同时，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丹珠的优点他想必都有，丹珠没有的他也有。他的眼光又射到前排坐着的丹珠身上，丹珠凝神听着严教授讲书，偏着脸，嘴微微张着一点，用一支铅笔轻轻扣着小而白的门牙。他的脸庞的侧影有极流利的线条，尤其是那孩子气的短短的鼻子，鼻子上亮盈盈的略微有点油汗，使他更像一个喷水池里湿濡的铜像。 好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作者在开头就暗示了这篇小说标题的含义，茉莉香片是苦的，聂传庆的人生也是苦的。他从小身处复杂的家庭关系中，没有过亲情的温暖，心态是扭曲的，感情是畸形的，并且似乎无人能够对他的不幸负责。上了大学，当他遇到出身、经历、性格都与其相反，又与他的家庭有似有若无的瓜葛的严丹珠的时候，心态就失衡了。我们深深地同情年轻的聂传庆的不幸， 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封建制度应该被推翻，人性中的那些阴暗面也应该尽量的消除。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文娜啊，从树上下来吧》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在田野的尽头有一座古老的寺庙，从寺庙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诵经和敲击木鱼的声音。寺院的旁边有一个大水塘，塘边花开草茂，一棵巨大的棵树植根在塘边，树上的一根大树杈被雷击断了，长时间的风吹雨淋，断处形成了一块空地，尘土落到空地上，长出了许多小草。 棵树下，水塘边，住着一个青蛙的大家族。他们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动作显得有些笨拙。不知为什么，这些青蛙停止了歌唱，聚集在水塘边，有的摇头叹气，有的低声哭泣。 原来春天到了，勤快的青蛙都从地里钻到地面上。有一只青蛙因为贪睡晚出了一步，被农民的犁铧割断喉咙死去了。 一只老青蛙感慨地说， 我早就说了，要小心呐，不能太磨蹭了。怎么样，人可不管你青蛙不青蛙的呀，一粗心便遭厄运呢。另一只老蛙同意的点了点头说， 这些孩子们就是听不进老人的话。我的孩子已经有好几个被黄河蛇吃掉了。 一个戴着眼镜的青蛙坐在那里，家里的人都称他为博士先生。此刻他扶了扶眼镜，一板一眼地说， 世界上没有让你放心的地方，到处都有危险。我的母亲那么善良，却死在一群孩子的手里。一边打还一边说，蛤蟆气骨气到八月十五，我母亲活活的被他们打死了。一只小青蛙不服气的站起身来，对老青蛙说， 我和弟弟最听话了，从来不乱跑，结果弟弟被一只伯乐鸟抓走了。 博士青蛙劝说道， 是啊，脚防地上的也要放天上的，总之不要站在显眼的地方。 哎，怎么样了？安葬好了吗？ 这是一只金线蛙，它叫文娜。文娜是个体魄健壮的年轻的青蛙，它让大家安心埋葬死去的伙伴，自己则爬到高处给他们站岗放哨。他三跳两跳地来到众青蛙的中间，大声地说， 地面上没有让我们快活生存的地方了，在这个世界上有比水塘还要安全的地方。你们看，棵树上有一块平坦的地方，我们要爬到树上去试一试，怎么样？ 小青蛙们胆怯地望着高大的棵树，谁都没敢说话。老蛙们摇摇头，表示不可思议。博士青蛙警告文娜说， 文娜呀，你的精力旺盛，这很好，可你别忘了，你是金线蛙的后代， 是老鹰和伯劳鸟最喜欢吃的食物。你爬到树上去，不是往老鹰和伯劳鸟嘴里送食吗？你的爸爸就死于老鹰的嘴里，你的妈妈死于黄河蛇的嘴里，你们家就剩下你一个了，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 说吧，嘱咐小青蛙赶紧回家。几只老青蛙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办法。 文娜是一个倔强的青蛙，他决心一下，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意志。他要去发现，去寻找那不被杀戮、广阔和平的地方。他决定先练习跳跃、长跑及各种训练，三天后开始爬树。 第三天到了，文娜正在锻炼跳高，一些小青蛙听说了，都跑来观看。 文娜在欢呼声中开始往树上爬，越爬越高，慢慢地引到树叶后面不见了。一只棵树叶从树上掉下来，吓得树下的青蛙一阵惊呼。 文娜有些爬不动了，她停下来喘了喘气，然后继续往上爬。忽然她的脚下一滑，险些摔了下去。他死命地抱住一个小树杈，往下望去，地面已经看不清了。文娜知道眼下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她奋力地爬着，爬到一块平坦的地方，文娜晕了过去。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像是为文娜祝贺似的，阳光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芒。文娜渐渐地苏醒过来，她睁开眼睛坐起来，她往地上一摸，居然抓起一把土，土从指缝间扑噜噜地掉下去。她又一看，四周有许多小草，还有几朵不知名的小花。 文娜饿了，她到土里爬着，土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吃饱了，文娜站起身往远处张望。啊，文娜看见了寺院的庙顶，看见了街道、汽车和火车。 哎， 文娜大声地喊着，叫喊声在空中回荡着。 文娜用手接着土，她要挖一个洞，准备藏身用。不一会儿，她就挖好了。文娜躺在松软的泥土上，竟然睡着了。 好了，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文娜从树上下来吧》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个寓言性比较强的儿童剧。青蛙文娜不甘心做一只井底之蛙，千辛万苦爬到了树上。然而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等着他。本剧并不因为主要观众是孩子而伪造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而是通过演剧让孩子了解真实的人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